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不久之前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文章哈，这个文章是这样说的，说丈夫呢以给孩子上北京户口为由啊，提出了假离婚，等孩子落户成功之后呢，两个人是在复婚，可是孩子后来真的成功落户了，丈夫却拒绝复婚了，而妻子呢却被净身出户，此时丈夫已经另有新欢，而且这个新欢也已经身怀有孕。在现实生活当中，假离婚的现象也并不罕见，我们在昨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跟大家介绍了一起哈，这个孪生姐妹和姐夫假离婚又假结婚的这样的一起蹊跷的案件。这类案件呢，夫妻双方最开始采用假离婚这样的方式呢，往往呢是和他们需要迫切实现的一个目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而这个目的呢，夫妻两个人在婚姻关系存续的状态是不能够实现的。除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讲的那个案例之外，还有一些怎样的假离婚的现象曾经出现过，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通过具体的真实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陈秀清庭长。陈庭长您好。 您好，主持人。 陈庭长，今天咱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假离婚当中的法律的盲区哈。其实啊，假离婚它并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啊，因为离婚呢，只要你是从这个民政部门啊，正式的民政机关啊，夫妻双方自愿领取这个结婚证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合法的夫妻，无所谓真假。啊，但是呢，有些人呢，往往啊，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目的啊，为了实现自己的一些利益啊，用离婚的方式啊，来实现自己的一些诉求，是吧？经济上的一些诉求啊。那么这个呢，他们夫妻双方后来产生矛盾了以后啊，就说当初离婚是假离婚啊，并不是自己真实意思的表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一说，这假离婚到底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风险和问题？咱们法院审理的这样的案件当中又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夫妻两个为了第二个孩子上户口协议假离婚，离婚以后呢，丈夫索要大儿子的抚养权。 他们这个协议假离婚真的是在协议当中就说他们并不是真的离婚吗？ 他协议当中肯定是离婚。 离婚 不会说是假离婚。协议当中可实际上是真不是真实意思的表示，所以管他叫假离婚。他说他离婚的时候肯定是为了想一定的目的，想做成一件事儿，所以他离婚。但是这后来呢，等事情发生了，他会反过来说，我这事儿不是真离婚，可能有一方觉得吃亏上当了，就觉得我这事儿是假离婚，这样子，所以叫假离婚。所以这个呢，案情呢，大概是原告张先生呢，与被告罗女士呢，俩人结婚以后呢，于2001年12月生育了第一个孩子，为了那个给即将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上户口。第二个孩子出生呢是零 2009年二月出生。 嗯， 当时为了给他上户口呢，张先生和妻子罗女士呢协议假离婚，双方呢当时签了一个离婚协议。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呢，大孩子老大， 嗯， 老二归那个罗女士抚养。 哦，这两个孩子 都 归母亲， 都归母亲抚养。 哦， 张先生呢每个月给孩子抚养费4000元。 嗯。 罗女士呢名下有房产一套， 嗯， 由张先生呢负责房贷，月供10000元，这是当时他们签订的协议。 在这协议当中，张先生什么也没拿着， 对， 房子也没拿着，孩子也没拿着， 对， 而且呢房贷还得张先生付， 对，这是他俩间的签了一个离婚协议。 哦， 现如今呢大孩子呢在寄宿制学校读书， 嗯， 小儿子呢跟罗女士生活，但是罗女士拒绝张先生和孩子的爷爷奶奶盼望两个孩子， 哦， 导致彼此呢产生了矛盾。矛盾以后呢，张先生认为罗女士呢虽然租住在140余平米的房子内，但由于收养了3个1岁多的孩子，罗女士啊她又租住了一个房子140平米， 哦， 收养了3个1岁多的孩子， 她又收养了三个， 对，三个 罗女士有5个孩子要带， 对，五个孩子，她那个大孩子呢上寄宿制学校， 哦， 等于她那小孩子跟着她， 哦， 等于雇了3名保姆照顾，就是连她的小儿子在内的4名孩子， 嗯， 保姆费及这4个孩子的平时的花销不低。 嗯， 张先生觉得这样就是不利于孩子的成长， 嗯， 故张先生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他那大孩子由张先生抚养， 嗯， 罗女士呢每月支付抚养费2000元。这个法院审理后呢支持了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张先生只要大孩子的抚养权， 只要大孩子的抚养权， 哦， 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嗯， 这个法官呢向大家呢是下法哈， 嗯， 就是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呢，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不能因离婚而消除，离婚以后子女无论有父亲或者母亲直接抚养仍是父母的双方的子女，离婚以后父母对子女仍有的抚养权和教育权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的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哺乳期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该案中张先生和罗女士虽然已经协议离婚，但作为婚姻存续期间生育的两个孩子的父母，生育孩子两子的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尽管张先生和罗女士曾约定两个孩子由罗女士抚养，但就抚养权的变更、离婚后财产纠纷的双方分割多次对簿公堂，此种冲突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嗯， 罗女士在租住的房子中间带着3个保姆抚养4个孩子，刚满1周多岁的孩子，加上经营公司等日常的繁忙，导致对大儿子的关心和照顾欠缺， 嗯， 导致就是大孩子学习成绩下滑，影响了大孩子身心健康。 哦， 法院由此确定大孩子呢归张先生抚养。 哎，那夫妻两个人既然是假离婚，后来怎么就不复婚呢？ 但是这一段呢，他俩没有说复婚的事儿，他只是说根据这个孩子的抚养权，觉得孩子的教育受到问题，张先生呢， 嗯， 要求变更子女抚养的问题了。 嗯， 但是后来能不能再复婚，反正这个在这个案当中没有体验到。 而且呢，他们两个人啊，看来这个离婚的时间也不短了哈。 对， 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想复婚这个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而且他们俩还打了这么多的官司，那这里能说明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这个我觉得说明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嗯， 一个是从那个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俩离婚还不是真心离婚，就为了那小孩的小儿子上户口，所以办的离婚。离婚以后呢，不知道他什么原因，但是没有再重新， 嗯，一直就 没 有 复 婚，嗯， 对，一直就没有复婚。但是张先生呢，看到这个罗女士呢租住房子，因为他又信佛教， 嗯， 完了就带着3个保姆带4个孩子，可能又他罗女士又经营公司， 嗯， 带他这个大儿子没有时间吧、 哦、 应该影响他儿子的教育、 嗯、 所以他有起诉，但是实际上他俩是一个假离婚、 嗯、 但是摆在这个现实当中呢，他就是一个离婚协议、 嗯、 办了离婚证就是一个真离婚，但是从法院的角度他来打这个变更子女抚养也没问题、 嗯 从法院那儿他俩自己商量是假离婚，但是从法院看到他俩这个离婚协议离婚证不能 假的，就是真的 就是真的 就是真 的, 就是真的， 对对对， 所以他后来起诉这个变更子女抚养，那法院也得受理和审理做出判决、 嗯、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是第一起案件，那另外一起是什么案子？您继续跟大家说一说。 第二起案件呢，就是为了买房避税，实际假离婚、就是。 像这种情况现在不少。 不少，对、 嗯嗯， 确实是为了买房子，因为现在限购了嘛。 嗯。 限购以后，就是买房子得有指标吧？ 对。 所以呢，就是为了买房，避税。为了避税，当时这个假离婚也很多。 对，因为往往这种情况，比如说夫妻两个人进行所谓的假离婚，他们名下的房子归夫妻一方所有，那另外一方等于说他就名下就没房了。 对，他就可以买房了。 对，就可以买房了，要不的话是不行的。 对，还有呢，就是说他一套房子和两套房子交税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而且首付的比例也不一样， 首付比例也不一样。 对对对， 所以说这也是他们为了买房子、 嗯、 逃避的一个方式吧、 嗯、 是吧 嗯 嗯，丈夫呢毁诉离婚协议无效、 哦、 这个大家听听这个故事，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很深刻的这个反省的哈、 嗯、对对对、 这个原告呢刘先生称呢，他与被告张女士在婚前共同购买了北京市某套房屋、 嗯、 并签署了婚前购房协议书，两人约定该房屋为双方共有，如双方分手，房产仍归刘先生所有，但其应将张女士已承担的全部费用还给张女士，该房屋发生争执的部分，刘先生应按照张女士实际投入的资金比例向张女士支付增值的收益。 这个他们是有文字上的约定的，是吧？ 对，他有文证的，有一个婚前购房协议书、 哦、 这个在这个婚前购房协议书对这些权利义务约定的非常明确。2013年8月的时候，刘先生和张女士在北京某处民政局登记结婚、 嗯、 婚后生育了一子。2016年2月，刘先生与张女士商议以刘先生个人的名义购买北京市另一处房屋，两人打算通过假离婚方式避税，待房屋交易完成后再复婚。 他们这么商量的也有这个写成文字上的这样的一个协议吗？ 这个应该是没有写成、 这个没写、 没有没有、 哦、 这个没有，就这是他俩就是在另外一处买的这个房子。2016年3月的时候呢，刘先生与张女士签署了假离婚协议，假离婚协议书上明确注明假离婚，这个还是明确说明了约定是假离婚。 哦，真的是明确说了假离婚是吗？ 假离婚是为了规避购买二套房所需要的税费，后该房屋因卖方的原因未能完成交易，双方就从签署婚前购置房屋的归属协议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个房子交易没有完成，所以双方又重新签订这个婚前这个购置房屋的归属问题，归谁的问题发生了冲突。张女士呢，主张刘先生及其父母孩子轰出了现住的房屋。 嗯， 刘先生呢，多次尝试着就是想复婚，均遭张女士拒绝。 啊，得，想复婚复不成了。 复不成了。 嗯， 这是刘先生认为双方在民政局备案登记的离婚协议。是为了以离婚再复婚，就是离婚以后再复婚的方式规避国家针对购买二套房所需的税费，并非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时候这个刘先生说实话了，在民政局为什么要签这个离婚协议书，实际上是先假离后复婚是吧，为了规避这二套房的税费，不是真心要离婚， 因此该协议的内容呢是无效的。 嗯， 故张先生诉诸法院，要求请求法院判决双方签证的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就是那个当时所假离婚 的 那个 协 议 是 无效 的。 哦， 要求法院确认的无效。 嗯， 经过法院审理后，判决刘先生和张女士签署的离婚协议书无效。 哦，真的认定无效了。 哎，因为他那协议刚才大家也听到了， 嗯， 就明确写的是假离婚， 嗯， 里边约定了权利和义务。 这个假离婚是这个协议是他们双方私下里签的，是吧？ 对对对， 在民政局办的那个还是真的。 对，他在， 嗯， 对对对， 民政局办那个离婚协议那个还是真的。 对，要求就是确认他这个无效。 嗯， 最后法院确认无效了。就是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民事法律的行为应当具备下列的条件。第一条是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法院查明的事实，刘先生和张女士离婚前与他人签署购房合同，购买二套住房后，双方又签订了假离婚协议。在假离婚协议中明确写明了双方离婚是为了规避二套房税费。 嗯， 同日双方又在民政局签署了离婚协议，登记备案离婚。离婚后双方多次协商复婚事宜。上述事实可以说明刘先生和张女士以购买二套房避税为目的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签署了离婚协议书，为行政备案手续所需。双方真实意图并不在于解除了婚姻关系后的夫妻财产、子女抚养问题的实际分割。刘先生呢，对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并非其意识自知的表示，由此产生的效果亦非真实意愿。双方在离婚协议中的约定并非建立在双方对于财产分割及其子女抚养有明确认知并且就此达成合意的基础上。离婚协议中约定并非当事人真实意识的表示，对双方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最终法人支持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那么这样的话，他们最终啊，这个假离婚这个协议就被法人认定无效了。但是他们假离婚协议被法院认定无效了，那他们还是夫妻吗？ 是，应该是自己签立了个假离婚协议。 嗯， 但是他同一天呢还在民政局进行了离婚这个协议的登记。所以呢，咱们确定他是确定了他那假离婚协议就是无效的。 无效。 哎， 哦， 确定是那假离婚协议无效。 嗯，那其实他们同一天在民政局办理的那个离婚协议，那个因为那个上面不可能写假离婚嘛。 对对 对, 对吧， 对 对, 对。 所以那个上面还是有效的。 对， 就是夫妻他们俩夫妻其实还是离婚的夫妻。 对，还是离婚夫妻。只是他的假离婚协议呢，他是对财产包括二套房的购买归税他做了一些这个约定，所以确定了他这个假离婚协议是无效的。 那这个里面又能够说明什么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讲一讲。 我觉得这个里边说明呢，就是夫妻之间呢，我觉得不要为了某种目的，是为了二套房也好，为了上户口也好，为了避税也好，为了这个买房的指标也好，等等这些轻易签署一些假的这个离婚的一些东西。有的呢，这个假离婚其实在生活当中呢，会起了这个会发生很多的变化。 是。 有的呢，为了假离婚呢，结果离了，有一方呢可能就真的是觉得是 就离 了, 啊 他就有毕竟这个婚姻对双方都是有法律的约束力的。这个离婚证拿到手以后，双方这个权利义务就不约束了。有可能另一方说真的又不诚信的话，俩人离的时候说假，离了婚以后俩人都有一方不诚信呢，有可能一方就出去再跟别人结婚。 对对，人是不想再结了。 对，不想再结了。但是你这另一方呢还想结，但是可能就就是确实是就不可能了。哎，毕竟这个你自己认为是假的，但这个东西摆在桌面上呢，除非你们两口子都守这个诚信，是吧？有一天等你们的目的实现了以后再复婚，是吗？这是双方的诚信。如果有一方不诚信的话，确实对这个家庭就 失去约束力。 没错没错，而且呢这个真的是这个离婚了以后哈，因为就算是你们两个人互相约定的是假离婚，但是外人看来其实就是离婚。 对， 那么失去了这种法律的约束之后，那其实对于双方的这样的一种道德上的约束啊，可能也就相应的来说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说呢就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对，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讲最后的一起案件。 好，还有第三起案件呢，就是妻子因患病与丈夫协商假离婚，男方再婚后被诉净身出户这样一个案例。大概是这样，就是原告李女士呢，与被告李先生是大学的同班同学，大二他们开始恋爱，毕业后李女士在沈阳工作，李先生在北京工作，二人于1991年12月登记结婚，并于婚后1996年2月生了一个男孩。2005年呢，李女士呢因为患病抑郁症先后呢两次住院治疗，出院后呢李女士呢与丈夫协商假离婚，并于2006年2月签订了假离婚协议书，并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 他们也是签订一个 私下来签的假离婚协议，双方约定现有的住房归男方所有，为更好的照顾孩子，女方有权居住到购买住房时，住他自己有房子购房的时候，住房以外的家庭财产包括存款、保险，折合人民币是22万，全部归了女方。两人还约定了，其中一方首先与第三者结婚或者同居，只以此行为为一方需放弃全部的财产。 什么意思呢？那条什么意思？ 这条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方首先，这不离了吗？如果有一方首先跟第三者，就是跟另外一人，结婚或者同居的话，就是这此行一方呢，就是也去放，就是这边呢，如果假如说你有一方你跟第三者结婚了，然后或者是同居了，就是必须放弃全部的家庭财产，另一方就获得全部的财产，是这个意思。 这个也是一个他们在假离婚协议当中约定的， 对，就假离婚约定的。2010年呢，李先生再婚，李女士呢就把他诉上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这个李先生呢净身出户。最后经法院那个审理以后呢，驳回了李女士的诉讼请求。 为什么？ 前篇是假离婚吗？ 嗯， 本案的焦点呢是那个争议的焦点问题就是李女士的诉讼请求是否应该得到支持，是否应当那及是否应适当。根据查明的事实，李女士呢与李先生协商于2006年签订的假离婚协议书，并且在民政局办理了离婚登记手续，至此双方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至此，李女士和李先生于2006年签订的假离婚协议的内容，明显有悖于我国婚姻法中婚姻自由的原因，不能认定为系双方的真实意识表示，故该协议应定认定为无效，并且双方所签订的离婚协议书的主要条款已经履行完毕。李女士坚持的诉讼请求和主张的缺乏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故法院不予支持。 就是说李女士想让自己的这个丈夫净身出户这个愿望就没有达到。 对，她是就是假离婚当时签立的，这个他这个愿望就是没有达到，最后法院判决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那么也就是说这夫妻俩还是离婚的状态。 对， 还是法律上离婚的状态。 对， 是 吧？ 对 啊，按照您刚才跟大家所讲的案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只要是夫妻双方在这个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正式离婚手续之外再签了这么一个假离婚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一般都会被法院认定为无效的。 对，应该只要是双方不诉不理，如果诉的话肯定会认定无效了，因为他们实际上是两个协议，一个就是私下里签了一个为了某种目的签一个假离婚，签一个假离婚呢，但是他这三个案子都有这么一同等，但是他到